谢池看他细皮嫩肉扭扭捏捏的样子，既不像个士兵也不像个奸细，并没有多想，只当这人吓傻了，没多说，将本子挂在了病床上，盖好他脚边的被子，身上一些皮外伤，手臂轻微骨折，没有动手术，脑部受到撞击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休养休养就好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他点点头。休息吧，有事情叫护士。他再次点头。等谢池离开，藤田青也才缓缓抬起脸，扫视周围的病人，什么样的残状都有。他用被子盖住头，觉得无地自容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丝合缝。夜深了，这座城市再次被黑暗笼罩，只有医院亮着灯。藤田青也手被绷带吊着，并没有太疼，可躺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他无比煎熬，他想离开这里。一路上没人管他，大家都很忙很累。他瞎摸着走到医院大门口，看到柱子边靠了一个护士，他一下就认出他的背影。谢池在吃饼，又干又硬的饼难以下咽，可还是得硬塞，不吃就得饿着，饿着又没力气干活儿，他艰难地咀嚼，觉得腮帮子没力气，咬得牙都酸了。他边吃边发呆，去摸旁边的杯子，不小心将手指插进了热水里。他提起手，立马吹了两口气，这才注意到身后的人。藤田青也站在右侧方看着他，谢池与他对视一眼，一言不发，回眸继续吃饼发呆。藤田青也看谢池的手腕缠着一圈纱布，是因为他重重推那一下才划伤的。他往前走两步，想要道歉，又有口难言。他杵了一会儿，默默坐到离他一米远的位置，有些无所适从。谢池瞥他一眼：“你不冷吗？”藤田青也摇摇头，指了指他的手腕。谢池以为他要吃的，搬了一大半饼给他。藤田青也连连摆手，谢池杵着手：“吃吧。”藤田青也捏住饼边收了下来。谢池硬塞完剩下的小块饼，端起杯子吹吹，抿了小口。藤田青也注视着他的侧脸：“ 他长得真冷，让人不敢接近，尤其是那个眼神，充满了麻木与凉薄。”他低垂着眼，不知在想什么。 有事吗？两人视线碰撞上，他立马挪开眼，咬住那半块饼。 还真是硬啊。 今天又出生了一个婴儿，医院里里里外外都很高兴。不管怎么样，新生命的到来总是给人希望。谢池看着黑漆漆的天空，忽然想起来，南京沦陷的第七天是何峰生日，那天明明见了面的，却忙得一点也没想起来。 唉，真遗憾，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生日快乐。 天气冷，杯子里的热水很快凉下来，渐渐连气都不冒了。他看着微晃的水面，映着自己搭垂的双眸，一口气将水全灌进嘴里。也许他还活着，也许像这水一样已经凉透了，可那都无所谓了。事实上，他早就做好了和风以身殉国的准备，不管迟早。 混之， 谢池站起身来往里头去，两步后停下，回头看藤田青也：“别动着，没药治你。”藤田青也还真打了个寒战， 捡得快步往里走，握着柄起身往远处走去。他迷路了，到处黑灯瞎火的，也没人，不知道摸到什么地方，撞上出来撒尿的妇女，还被骂了一通。他紧低着头乱窜，最后被一个男人又送回了医院。于是他准备等天亮再走。 让一下，让一下。 医生和两个护士推着推车奔跑进来，上头躺了个被砍到面目全非的孕妇，她双手沾满鲜血，仍护着高隆的腹部。藤田青也靠在墙上，愣愣地看着他们走远，身边的人摇着头叹道：“ 造孽，这帮畜生！”“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藤田青也在心里念了无数遍这三个字儿，他连病房都不敢回去，害怕看到那些人身上各种各样的刀伤、烧伤。他心慌地等在手术室外。此时此刻，他后悔没有一个信仰，能让他在迷茫之际有所依托的信仰。忽然，手术室里传来婴儿清脆的啼哭声，他咬住手臂，控制不住地潸然泪下。今天谢池值夜，他负责二楼的查房，一圈下来没有什么异样，唯独那个穿毛衫的奇怪男人不见了。他里外找一遍，并未发现人，问了值班的护士和医生，都说没看到。所幸他伤得不重，也许是离开了，谢池便没放在心上。最近天寒，走廊的一个老太太冻得蜷成一团，连头都蒙在被子里。身在乱世，大家都互相理解，棉被紧缺，能挨就挨过去，不想多占资源。谢池见他不停地打哆嗦，去储物间给他找床被子来。刚开门往里走两步，看到个黑影圈在角落里。他用手电筒照了照，便轻骂人，走过去立在他面前。他听到隐隐的抽泣声。去睡觉吧。藤田青也认得他的声音，抬起脸来仰望着眼前的白衣。即便看不清美目，可他能想象到那张疏离的脸现在是什么表情。他低下脸，把眼泪擦干净，迅速整理好情绪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现在这副狼狈而脆弱的模样。